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系张秀贤。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咁好啦，即係其實而家全民退保呢，咁啊即係你講返你話社福機構又好，講周永新佢最新嘅方案都好，其實都會 assure 咗大家，即係亦都回應咗啊，即係嗰個世代個財富不公嘅問題，就係話喂，而家你對你而家我哋呢啲後生仔全部隨之隨富嘅話，其實好唔公道㗎喎，係咪？即係我哋而家僆仔供，喂，但係我哋收唔收得返呢咁樣樣。喂，未必收得翻嘅喎，咪爆煲。咁所以其實佢有回應嘅，就係話咁而家呢個所謂三腳凳啦，即係除咗政府佢自己嘅種子基金之外啦，咁嗱，佢亦都強調就係話咧，大財團個營運咧，即係如果超過五千萬嘅，咁就要加 1.5% 嘅利得税咁樣樣。咁有啲人講，即係好似陶傑嗰啲咁講，就係話你加呢一點，如果你加呢利得税嘅話，啊，咁你咪違反咗呢個你基本法嘅概念咯，因為低税就是，喂，大佬你計數，喂，你香港有利得税幾多啊？ 十六點五 加一點係幾多啊？ 18%。 咁18%嘅利得税，咁如果環球相比， 除咗新加坡之外， 仍然係最低噶， 仍然係最低 啊，18.5%啊， 咪係咯。喂，你都識加數啊嘛？屌你個咩？即係你然之後就話因為就加咗税呢啲嗰啲大財團一去冇回頭。 喂，陶傑唔係真係咁講係嘛？因為我冇聽佢節目啊。喂， 大哥，同政府 基本法裏面寫嘅內容，唔係 ，sorry， 基本法寫嘅內容話保持香港作為一個低税制啫，冇話唔準加税啊，大哥。兩個概念唔同㗎， 咁你相對而言都係高低喎。 係啊， 咁你如果你話你講呢個美加嗰啲咪仲大鑊？ 嗰啲廿 加加拿大咪會唔知話即係其實 卅幾㗎， 卅幾四十個黐線。咁你北歐嗰啲咪仲大鑊？ 所以有錢佬做生意嘅人唔係睇嗰個，唔單單係睇個税制咁簡單，你主要睇嗰度有冇生意做啊，大哥。 同埋你香港你唔可以下下都係鬥平價㗎嘛。 係即係個營商環境唔係淨係税制一樣嘢決定㗎嘛，就好多配套決定嘅營商環境㗎嘛，適合做生意㗎嘛。 係啊，你同大陸比，喂，香港 法制 都係超級低税㗎，係咪啊？咁呢個此其一啦。喂，講真，呢個問題就係話，我哋而家講緊係即係成個全民退保係一個累進概念啊嘛，即係能者多富啊嘛。咁去到就算係而家叫強積金供款嗰度搣出嚟，叫做係話咧，即係而家強積金嗰度就斬半，咁 2.5% 咧就係你自己本身原有噶啦，咁另外 2.5% 咧就係攞嚟溝做大鑊飯啊，咁然之後咧就俾全民即係其實去攤分啊咁樣樣。即係咁樣計啦， 咪所以呢玩嚟玩去呢佢包仔呢，我哋只要 tackle 到佢兩個問題已經解決㗎啦。一點解唔會爆煲？因為你香港係maintain一個好低嘅税制嘅地方，而香港亦都有一個好大嘅財政盈餘嘅地方，再加上你係有三方嘅供款㗎嘛，係咪？你員工又會捐供，你老細又要供，你政府又要供，所謂三方供款嘅方案㗎嘛，係咪？因為如果唔係呢，你係真係唔夠嘅。咁好啦，我而家 tackle 完，咁唔爆煲啦。咁啲人其實個心裏面呢都唔係因為呢樣嘢嘅，最重要嘅問題係咩呢？我點解我要能力高嘅人去照顧你能力低嘅人啊？但係啲人忘記咗自己嘅身份同地位。阿哥，大部分嘅人其實去到嗰個階段啊，都係全部冇錢㗎啦。除非你真係有層樓，跟住搞逆按揭，係咪？逆按揭你都睇你層樓咩價值喎？有咩價值喎？你先去玩逆按揭喎？我就得咗，因為我冇細路喎。Anthony， 你都唔玩逆按揭啦，你最多都留翻俾你個仔啦。唔通你個仔又再買個另外一層樓啊，大哥？係咪？因為你就 cash in 咗佢，跟住就攞一筆錢，部分搣，部分俾咗你個細路。喂，你得呢、這個得呢個選擇嘅啫嘛，唔係大個大富人可以逆按揭噶。喂，所以如果我哋唔同意呢個世界，叻嘅人去照顧一啲渣少少嘅人，或者我哋唔願意見到香港一個本來係一個國際城市，一個富裕嘅社會裏面，有啲人執紙皮，有啲人執汽水罐嘅話，咁我咪要付出呢個代價咯。即係有錢啲嘅人係要付出呢個代價，

动市场㗎嘛。係咪你都会做嘢㗎嘛。所以其实你唔可以单纯就係话佢攞社会福利嘅时候咁你就屌柒佢。佢做嘢嘅时候你就当冇件事。 唔係呀佢都屌柒佢㗎。 因为抢咗你啲位 置。係呀。屌乜嘢都你都答啱㗎。总之你系新香港人就唔得啦。 咁但系查记嗰啲嘢你好少见到香港人做㗎喎。即係多数都系新香港人做㗎喎。 唉话俾你听你真系有去消费过啲人都知啦。查记又好清洁又好保安又好。甚至乎我今日特登留意啦入油都好。 啊 即係車入油。 全部都是早跟嚟㗎嘛好多都係。 全部都係講廣東話唔正㗎。係 啊 都 大部分都 估應估到佢係新移民嚟㗎啦。 啊、 因为冇人我哋香港人点会肯做嗰啲嘢 啊 难听啲讲就係、 是。咁另外一样嘢就係话啦嗱其实如果你自己本身嗰 2.5% 啦你唔係完全冇晒嘅即係只不过就係话叫做係大镬饭啫。咁如果你自己係个收入係 below average 嘅话其实你都系受益人嚟㗎喎。係咪即係你嗰 2.5%, 喂使唔使讲咁肉痛同埋就係话你原本呢即係你强积金呢其实你自己本身打返你全部系打散晒嘅话呢嗰、那个叫做系嗰、个管理费好撚贵㗎嘛係咪咁但问题就系话你而家嗰 2.5% 全部 group 埋做一个 single account, 咁嗰样嘢呢咁好可能呢就会变咗做即係香港嘅一个外汇储备基金啦係咪咁你講外匯儲備基金咁樣咁有啲人講法就係話即係譬如啊喺隔離台 Vera 啦係咪就講就係話喂咁俾一啲即係私人公司去搞喂即係可能會好啲喎好過你自己公營去搞喎喂但係問題就係話啦第一你嗰個叫做係手續費就係超高嘅如果你只係以一個新升高 account 去計嘅話你係慳咗係不少手續費呢條數係第一條啦第二條數就係話呢你講返今年啊即係今年叫做係 外匯基金 即係今年咪外匯基金即係尤其係你講返呢個金管局咪蝕鳩咗好多錢嘅蝕鳩咗幾百億嘅咁啊邊個講啊陳德霖咪又講無能為力嘅咁如果你有聽我哋股開雲圖知道其實呢即使佢係蝕咗幾百億都好啦其實呢外匯基金係確實係跑贏大市嘅。咁如果你話以保本嘅概念嚟講呢其实唔系咁差嘅啫喎，老实讲系。咁你唔需要睇到咁差，喂，即系你 同埋你谂翻一层，嗱，好似我哋即系强积金大概2000年度开波啦， 系。 而家到2015年，我俾你听，就算你供到最高嗰班人，即系真系2000，即系以前就1000、1000啦，而家好似1500啦，即系最高上限嗰啲咧，其实都系60-70万到嘅啫。唔好讲到自己咁大啊！你嗰笔数，跟住你再随意，头先你个讲法。 三 十万除四对唔住因为老细嗰份唔计㗎嘛因为你嗰度计嚟10% 㗎嘛除四几多啊 即係20多万咗屌你老味。 係呀。 咁你20多万 摆个铺度 ,ok? 除咗话悭咗手续费之外系咪你嗰个投资亦都唔会太差跑人大市嘅话跟住我哋亦都 approach 去到就嚟65啦咁咪即係有入冇出囉。 系 有咩理由反对啊？ 嗱，确实咧，即系呢个有财富再分配嘅一个效果喺度嘅 核心问题。 咁即系呢个系一个税嚟嘅。 你认唔认同？我如果能力高嘅时候， 系啦， 我愿唔愿意见到个社会系一个富裕嘅社会？有啲人系执纸皮、执汽水罐，啲阿婆搵差唔得米咧，亦都冇能力去搵啦。唔系你愿唔愿意见到咁就得噶。嗱，你愿意见到咁，你觉得继续应该系咁嘅？咁我冇说话好讲啦。咁你继续反对啦。但你嗰啲对唔住。你嗰啲唔撚系理由。你唔好喺度呃界做咩世代啊咩中国矛盾嗰啲鸠嘢嚟嘅全部都。系咪因为用你个逻辑所有嘢都唔使做嘅。 系。 系咪 啊再讲就系话我亦都唔同意就系话你政治上面唔同意一个人就唔可以俾佢攞呢个社会福利。唔系咁样我啦。 你咁样就系希特拉嘅逻辑。 唔系呢个一个危险。 你希特拉嘅逻辑系乜嘢啊就系因为我唔同意你当日嘅犹太人。所以呢我就要同你分等分级。 即係你唔可以 同一个逻辑咋支持民主嘅人先可以攞中援啊我嘅細路先可以读书你咪搞撚错啊。 即係你香港过往 嚟 讲。 咁仲有个问题就係你可能将即係一啲本来都唔係好即係反对你嘅人推咗另一边反对你。 係啦。即係同埋我哋香港所谓核心价值呢就係讲嗰个。 平等㗎嘛。我有自由选择我政治倾向我权利㗎嘛。你全部自己打返自己嘴巴㗎你话你自己支持民主。因为我觉得你似蓝丝嗰个支持民主嘅人，支持民主嘅人系能够包容，大家唔同嘅谂法嘅人嚟噶嘛，